我原谅，我原谅，我原谅，原谅所有曾经以其身口意上的行为伤害到我的人，不论他们是明知道的或不知道的，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伤害到我，我都予以原谅。我请求原谅，请求原谅，请求原谅，请求所有曾经因我的身口意上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们的原谅，不论我是明知道的或不知道的，故意的或无意的伤害了他们，我请求他们的原谅。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，没有任何人是我的敌人。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，没有任何人是我的敌人。愿大家分享我的安详，愿大家分享我的和谐，愿大家分享我的功德，愿大家共享正法，正法，正法，愿大家快乐安详，得以解脱，得以解脱，得以解脱。